咁啊撕裂， 呢個地震 個救民證啊，唔係空室狼，唔係從根出，亦都唔係從呢個虛空而生。我話何以故？點解咧？今日若從空來，就失質文滅，就文何就知失？即係假定話，如果呢個地嘅壽民性從呢個空來嘅，咁就失質文滅，因為空失以上啊，係互相力絕。有通就无塞啊，咁啊有塞就无通，咁啊通塞以上系彼此互相轻夺嘅。咁啊如果话呢个寿民性系从呢个通来，咁啊失落嘅时候啊就冇咗呢个通上咯。咁啊通之上既无，咁啊由通而来呢个寿民性啊。咁啊，亦都應該冇咗啦。咁啊，冇咗呢壽民性啊。咁啊，失來之時，你就唔應該民失啊。咁啊，點解現在你又能夠聞到呢個失咧？個雲何就知失？咁啊，既然能夠聞到知失失來，咁啊，證明呢個壽民性咧就未滅啊。咁啊，正呢个寿民性就唔系从呢个通上而来，个余因就失有，通则无闻，云何法令就香臭等畜？咁啊，如果话呢个寿民性，咁啊，因为呢个失上而有，咁啊，呢个通上来之时。咁就冇咗呢个失相啦喎，咁啊失相既然冇啊，咁啊因失而有呢个寿民性啊，咁啊亦都应该冇啦。佢话如因失有啊，咁啊通来之时应该冇咗呢个民性，佢话通则就无民，咁啊云何法令就香透不足咧？咁啊，呢个民性既然系冇咗啦，咁啊，点样可以化风显明啊？了知香臭嘅畜尘，咁啊，现在呢个寿民性啊，能了知香臭嘅畜尘啊，咁啊，呢个寿民性就未灭，咁啊，说明此个寿民性啊，就唔系因失而有，咁啊，若从嘅根生。就必无通失啊！佢如是文机就本无异性，就系话此个寿民性，如果话从呢个浮尘根而生嘅，咁就与呢个通失二尘啊就无关系。但我哋要知道，如果冇咗呢个通失二尘啊，就显唔出呢个寿民性。咁啊，既然显唔出呢个寿民嘅根性啊，咁啊变成就根不成根，所以话如是文机啊，就本无自性啦。咁啊，若从个空出，是民就自当回寿以备。咁啊，若是话你说呢个寿民性啊，咁啊从呢个虚空而生。是从个虚空而出的，咁啊虚空就骗一切时，就骗一切处啊。咁啊如果呢个文性同呢个虚空出啦，咁啊亦都应该咧时时有呢个寿文性啊，处处有呢个寿文性。所以话文性若从空生啦，咁啊文性咧。就应该反闻你个地，点解呢？因为闻性唔系从地生，咁啊从呢个虚空而生啦。咁啊受闻既然随虚空而生啦，咁啊呢个地啊就成为个所闻之境。咁所以呢个闻性若从虚空生之时， 咁啊，應該就反問你自己個鼻啊！你現今不言係呢個鼻聞啊，唔係呢個胸聞。咁所以你説呢個聞性從胸生，嗰種道理就不能成立。咁啊，胸自有聞，就何關入啊？佛話縱許呢個受聞性係從呢個虛空生，從呢個空出。咁啊，既然從空生，隨空出啊，咁啊，屬於呢個空自己聞，就與你阿難咧係無關啊。佢話何關就與入？但你現在問啊，係邊一個人嘅受聞性去聞啊？咁啊，當然係你阿難自己説啊，係你自己嘅受聞性去聞。咁啊，就説明呢個受聞性咧，就唔係從呢個虛空而出。咁啊，以上咧就係明呢個因緣所生法。咁啊，當喺即空啊，説明呢個受聞性唔係從呢空生有。亦不是从这个根生，亦都不是从这个空出，当看这个即空就显这个因缘所生法，本体空寂啊，属于是空而来状。但是当知就被入虚妄，此就令因缘即假，被入但有其假名假相而已，咁就顯不空而來狀。個本非因緣，就非自然性啊！呢個係明因緣即中，就説明啊，空不空而來狀。因為此個受聞性啊，唔係因空失有，唔係從根，亦唔係從空出，所以就不屬於因緣。但係離空失、離根、離空啊！离此三处啊，亦都无闻性可得啊，所以就非是自然。咁啊，随缘不变，咁就非因缘啊。咁啊，不变成随缘，咁就非自然。咁啊，空有不二，就系显呢个中道妙理。咁啊，若是话我哋嗰啲苦恼众生迷被入即状性。咁啊，成呢个欲鼻啊，天日就成天鼻。若是悟到呢个鼻入即空，就成就慧鼻啊。若是悟鼻入即假，就成就法鼻。若是悟鼻入即中咧，就成就佛鼻啦。所以下文二十五圆通之中，咁啊，周利盘特家尊者悟得鼻入即空故。能够成无上道啊，净阿罗汉。但阿难，但譬如有人就以舌自敏，熟视就令怒，其入病就则有苦味。个无病之人就未有甜蹴，个由甜就以苦，显此舌根不动之时，暂正常在，兼舌以怒。同是菩提登法路上，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及法之居中，给此尘像名之微性。个离比只知微性，就离比甜苦及淡二尘及不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如是常苦淡之，就非因淡有，又非根出，不依空生，何以故？若甜苦来，淡之灭，云何之淡呢？佢若从淡出，就甜的之莫复云何之甜苦而上？佢若从舌生，就必无甜淡，合与苦尘丝之味根本无自性。若空出，虚空自味，就非与口之，由空自知，就何关与入？是故当知摄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明摄入即状性。咁啊，如是云能够 照了所谓咸淡甘辛酸甜苦辣的，就名为摄入，属于这个舌根的知觉性。那么现在说摄入就是因缘所生法，那么缘生之法无实体性啊，所以说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即时是如来仲妙真如性圆三谛理，咁你叫做摄入即藏性。咁阿难就譬如有人啊，咁啊即系假使咧有一个咁嘅人，佢哋以舌嘅舌吻啊，咁佢哋用佢嗰条脷咧，我哋平常嗰条肉舌啊嗰条脷咧，佢就响佢嘴唇嗰处咧，咁啊上下咁嚟到舐下，佢话熟舌就令奴啊。即是奶的时间呢奶长了，那它就发生呢有一种的颅相。那么这个颅相是怎样的呢？它说其人的药病啊就则有苦味。那么如果这个人呢它本身是有病的，那么它用它这条肉舌啊它奶它这个上下上之时，咁啊，佢奶嘅时间长咧，就觉得啊，有一种苦苦地嘅味道咧，系生出。佢话其人若病啊，就则有苦味。佢话无病之人就未有甜蹴啊。咁啊，假使如果呢个用嗰条肉脷咧、肉舌啊，去奶你自己嘅上下嘴唇之时，咁啊，呢个人咧好健康嘅。他身体是没有病的，那么如果他用这条肉舌去奶他这个上下嘴唇那阵时，他就觉得是有少少的甜的感觉。他说无病之人就未有甜蹴，他说由甜至于苦就显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。那么由于我们这条肉舌咁啊，佢奶佢自己呢个上下嘴唇之时，咁啊如果有病，佢就觉得咧系一种苦味。咁啊，如果冇病嘅人，佢就觉得有一种甜甜到地嘅味道。咁啊，现在由呢个知甜知苦啊，咁就反显我哋呢一条肉舌啊，如果不动嘅时候。即是呢不将这条肉脷啊这条肉舌啊向这个上下嘴唇去奶的阵子呢，那就不动动呢，那么觉得呢有一种很清淡的相呢存在，那个淡性的常在。那么但是我们怎样啊怎么知得，那么现在呢是属于这个淡相存在呢，就因为动舌根就知甜苦啊，咁现在舌根不动，咁就反显出呢系有一种清淡之相。佢话兼舌就与怒，此一句应当话即怒就与舌，就系由于熟舌就知甜之苦啊。咁啊，现在唔单所知嘅甜苦。是舌根的颅相啊，但是能相是一个清净舌根啊，那么亦是颅相，所以说即颅就与共这个舌。那么但是知甜知苦就是舌根的颅相啊，那么如果说能相这个舌根的亦是颅相啊，那么原则是谁人的颅相呢？他说同是菩提啊，灯法炉上都是同是这个菩提妙心中呢所发这个炉上。那么知甜知苦乃是舌根的炉上啊，那么这个炉上呢就是从这一条肉丝，那么他于这个上下嘴唇奶之时而发生的。咁如果你话呢条清净舌根啊， 咁啊，亦系菩提妙心中嘅炉香啦。咁啊，呢个炉香又从何处而来呢？我为因田苦达嘅二种嘅妄尘，法师居中吸此尘障啊，明佢嘅知微性，此就系解释。咁啊，呢个舌根为菩提妙心嘅炉香之理由。咁啊，田苦咧就共为一味啊。咁啊，非田苦而系淡香咧，又系属于一味。咁啊，共成咧就两种味。咁啊，即系两种尘境咧。咁就叫做二种咧系妄尘。咁啊，此个田苦淡呢两种妄尘啊，系属于一念不觉。最初的境界上所谓次义成义义即是有不同，就属于这个甜苦的初相，那么有甜有苦那就不同了。那么若是为因义立旁，那么不落于甜苦，就是有一种平平淡淡之相，那么就是为这个淡相之始。那么由此的甜苦以共这个淡两种的妄尘，引发这个舌的知觉性，居于这个二种妄尘之中。如是说法呢，就是叫由境，就是人心。后来又再由心攀取此的妄境，就名为这个吸取尘障。咁啊，由此心境意法和合啊，就成为呢个舌根的知觉性啊，所以咁就名为叫做咧知微性啦。佢话此知微性就离比田苦及淡二尘，就不境无体啊，就好似个人以呢个泥嚟啲造平。咁啊，平成就有呢个平内空啊。咁啊，若是为日后呢个平坏咗咧，咁平内空就归于呢个太虚空，但系就唔系断灭。咁啊，说明咁啊，呢个甜苦淡啊，就好似泥，呢个知明性啊，就如同呢个虚空。咁有平就有呢个平内空啊。咁如果平话咧，就冇咗呢个平内空啦。就譬如呢个知味性啊，若是离开呢个甜苦淡种种嘅妄尘，咁啊，此个知味性啊，就毕竟系无体可得。但系就唔系话从此断灭噃，只不过离开呢个甜苦淡呢个妄尘之时。咁啊，呢个知微性啊，不可得，就融回归于一心啊。所谓圆融自在，唔系断灭，就好似个瓶坏咗啊。咁啊，瓶里边个空咧，就回归于呢个太虚空啊。所以一空就无二空啦。咁啊，如是阿难。当知如是常苦淡知，就非田苦来，就非因淡有，又非根出，就不依空生。咁啊，此就系立定啊，就系话此个舌根嘅知微性啊，唔系从呢个田苦淡来，咁就破非是从贪，咁啊又非根出。咁就破非是自生，咁啊不依空生咧，就系破啊，唔系自然生。咁何以故？就系解释点解啊？呢个舌根嘅滋味性唔系从呢个甜苦淡来，亦唔系从根出，咁啊亦都唔系从空生，点解咧？咁啊若甜苦来。淡则知灭啊，佢就云破知淡，就系话如果呢个甜与共呢个苦淡系互相凌夺嘅，咁啊有甜苦之时， 咁既然话唔有甜有苦啦，当然佢就唔系平平淡淡啦。咁如果话平平淡淡呢个淡相，就当然咧就冇咗呢个甜苦相。所以呢个甜苦啊，以共呢个平淡之相咧，系彼此互相凌夺嘅。有甜苦就冇淡相啊，有淡相就冇咗呢个甜苦，呢个系一定嘅。咁啊，现在如果话呢个滋味性系从呢个甜苦呢方面来，咁啊有甜苦嘅时候，咁啊先至有呢个滋味性啊。若是啊冇咗个甜苦咧，咁啊因甜苦而有呢个滋味性啊，咁亦都应该冇啦。咁所以现在如果呢个淡相现前，咁啊当然就冇咗呢个甜苦啊。咁啊因甜苦而有呢个滋味性啊，咁啊亦都应该啦冇啦。咁啊呢个滋味性咧，既然冇咗，就应该淡上嚟嘅时候啊，佢唔知得呢种咧系个淡上才对。但系现今点解啊？呢个甜苦去咗，呢个淡上来时，你就能够了了而知得啊？呢种系平淡之相啊。咁啊，既然你能够知得呢种系平淡之相啊，咁啊呢个滋味性就未灭未失。咁你说呢个滋味性从呢个甜苦而来啊，咁啊呢种道理就不能成立啦。话若甜苦来，咁啊淡相来之时，咁啊应该呢个知觉性啊，亦都从呢个甜苦灭咗啦。咁冇咗呢个知觉性啊，就应该就唔知道呢个淡相。个云何之淡啊？点解现今你能了了知得呢个淡相现前呢？咁啊就证明此一个味根呢、这个舌根嘅知觉性啊，就唔系从呢个甜苦而来。佢话若从淡出嘅甜的之望啊，复云何之甜苦而相？佢话假如你呢个舌根嘅滋味性啊，系从呢个淡相而来，咁啊有呢个淡相之时，就有你呢个滋味性啊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淡相灭咗啦，咁啊，当然你呢个滋味性亦都冇咯噃。咁啊，现在有呢个甜相来，咁甜相来啊，当然呢个淡相就灭咗啦。咁啊，照理咧，咁啊，因淡相而有呢个滋味性啊，咁啊，亦都灭咗啦。咁啊，当然就冇咗你个滋味性咯。咁啊，滋味性既无，就唔应当知得甜，知得苦。咁啊，云何现今你又能知甜，就亦能知苦啊？咁啊，既然能知甜苦，咁你呢个滋味性就未灭啊，未失啊。咁就说明你呢个滋味性咧，就唔系从呢个淡相而来。咁啊，若从嘅舌生，就必无甜淡及与苦尘。佢话思之未根，得本无自性啊。咁啊，如果话你呢个滋味性系从呢个舌根而生嘅，佢话若从舌生，咁就唔关呢个甜苦淡呢个尘相之事啦。咁就必无甜淡不及与苦尘。但是冇咗呢个甜苦同埋呢个淡相呢两种妄尘啊，咁就显唔出你呢个滋味性啊。所以话思滋味根，咁就本无自性啦。咁啊，若于空出就虚空自味，就非与口之啊。就话如果呢个虚空能生你呢个舌根嘅滋味性嘅， 咁你呢个舌根嘅滋味性从呢个虚空而出，我话若从空出，但系虚空属于无情，但系呢个滋味性啊就系有情，系有知觉嘅，系能够了了而知得乜嘢叫做甜苦淡香个味道噃。咁啊，既然虚空属于无情，咁啊，无情个虚空啊，点样可以能够生出呢个有情有知觉嘅滋味性咧？同埋因果就唔相符，咁啊，说明呢个滋味性咧就唔系从呢个虚空出咯。啊，咁啊又话，即使呢个虚空真系能生呢个滋味性啊，嗰个若于空出。咁啊，即使呢个知性从呢个虚空而出而生啦，咁啊也不过系呢个虚空自己知得去尝味啊，佢话虚空自味，咁就非汝口知啦，就唔系你阿难口中啊呢个知味性。咁啊，但你现代咧，你问边一个人知啊？咁啊，系你阿难嘅口中自己知得啊，呢个酸甜苦辣嘅味道，咁啊，证明呢个滋味性啊，就唔系从呢个虚空出啦。咁啊，由空自知，何关汝入？所以就话，即使虚空能够自己知，从虚空生呢个滋味性，系虚空自己知啊。咁就何关汝入呢？与你阿难无关。咁啊，现在咧系你阿难自己知啊。咁啊，当然就唔系从空出啦。咁啊，以上就系说明呢个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空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舌根嘅滋味性啊，唔系由呢个甜苦淡而生，亦唔系从根生啊。咁亦唔系从虚空生啊，咁啊总名就无失，当体即空，就显示空如来藏。话自个当知摄入虚妄，此两句经文就说明因缘所生法。咁啊，但有呢个假名假相而已，就系显不空如来藏。个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啦。就是明因缘即中道，就显空不空而来状。咁啊，因为滋味性，咁啊，既然非是从淡来，非是从嘅甜苦来，又唔系从根出，亦唔系从空生，咁啊，非因缘啦。但系离开呢个甜苦淡，离开呢个根，离开呢个虚空啊，离此三处，亦都无呢个自然性可得啊，咁就非是自然，咁啊非因缘就系空啊，非自然就系有，咁啊空有不二，圆融一心，就名为叫做中道第一二谛，所以即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咁啊，我哋普通嘅凡夫迷失入即藏性啊，就成呢个欲事，天人就成天事，若是呢个事入即空，就成呢个阿罗汉个位事啊。若是事入即假，就成菩萨个法事啦。若是事入即中，就成就佛事。咁啊，向下二十五圣各尘圆通之时，咁啊，焦凡波提尊者佢自己讲，佢能够悟入悟呢个摄入，即是藏性啊，所以能得到法眼清净。我话阿难，就譬如有人嘅以一冷手就蓄于热手，我若冷势多，热者从冷。若热供应，就冷者成热。佢如是以此合国之速啊，显于离之。佢舌势若成，就因于劳速，兼身与劳，同是菩提，登法路上。 的因依离合的二种妄尘，法国居中，恰此尘障明知觉性，此知觉性就离比离合为顺二尘，就不竟无体。他如是阿难，当知是个非离合来，非为顺有，不以根出，就又非空生，何以故？若合时来，就离当已灭啊！云何国理？个为顺二相的亦复如是。他若从根生，就必无离合；为顺四相，则以身知的原无自性，必空出空自觉知的何关与入？是故当知身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啊！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多名叫做明身入即状性啊，咁啊，身入即是系生根。而能照了速尘者，就名为叫做身根啊。咁啊，现在始终明识法无实体性啊，当体就即空即假即中，即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，所以名为叫做明身入即状性。咁啊，佛话阿难，佢话譬如某人啊。咁啊，即有一个咁样嘅人，佢哋以一冷手就速于二手，咁啊呢个人佢工作嘅地点咧，可能啊响嗰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咧去做事情，咁啊佢做下事情啦，咁佢一只手就放响入袋里边，咁啊一只手咧佢就响外边咧去工作。咁如果在外边工作呢个手啦，俾佢个寒风所吹，咁啊当然就系冰冷啦。但系佢另外一只手咧，佢唔需要做事啦，佢袋喺个袋里边，咁啊呢个手就当然系暖和，就当然属于系热。咁啊现在呢个人啊，就将呢只冰冷嘅手咧，佢就个触摸啊。响啲袋里边嗰只热手，咁嚟到摸一下，咁啊一冷手就出于热手啊，咁啊若冷势多，就热者同冷啦，咁啊两只手就一冷就一热，咁啊如果冷嗰只手啊，即系冰冻嗰只手咧，呢个力量比较强啲，就等于话呢个冰冻嘅力量大啲啦。当然这个热者呢都随从这个冷啊，咁就变成就冇咁热啦，就变成呢热度就越冻啦。咁啊若热攻性就冷者从热啦，咁佢一冷一热两只手，如果摸触之时，咁啊呢个热手嘅功能强，即系呢个热量多啊，咁啊触到呢个冷手之时。咁呢个冷手都变成咧系暖和，同埋呢个冷手都变成热手啦。咁咪叫做弱攻性啦，就冷者成热。咁我哋平常讲呢个身入咧，本来就系有知嘅，就唔需要假借呢个冷热，然后先至有知。咁啊，现今说呢个身入啊，即系呢个身根咧。是属于无相，是心法来的，那是无所表示，所以用这个冷热之尘境呢来的显示啊这个身根的知觉性。那么由这个冷热这种尘境啊，那么属于无形，他就不会自己说我是冷啊是热，一定要由这个身根呢先就知道佢系冷系热，咁就显示呢个根尘咧就互为因缘，不如是以之合觉之速啊，就显于离之，就话由两手相合，觉得冷以共热嘅速尘啊，咁就反显，若是两手相离之时。 亦有呢个新根嘅知觉性。佢话如是以之合之速啊，就显于离时。咁啊，亦有呢个知觉性，佢话显于离之。佢话摄西之欲成，因于劳速啊，就系由此个冷热而上，彼此相摄之势啊。如果成就嘅话，因此显示属于呢个身根嘅炉上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冷热嘅速尘。咁话兼身嘅雨炉，应骨即炉嘅雨身啊，就系话知冷知热，此个冷热而上啊，乃系身根嘅炉上。但知冷知热呢个身根啊，咁啊，亦是系炉上嚟嘅，所以叫做话积炉而共呢个身根。咁啊，冷热就系身根嘅炉上。现在话能知冷热呢个清净身根，亦系炉上啊。咁啊，究竟系谁人嘅炉上咧？都话同时菩提就灯发炉上啊，就说明。这个冷热这个速尘以同呢这个身根这个知觉啊，同时这个菩提妙中菩提妙心中啊所发这个炉相。那么但身根炉相就是由两手相摄而成啊。那么现在你说清净的身根亦是菩提妙心中的炉相。咁啊，言则呢个炉相啊，又从何而有呢？我话因于离合，就二种妄尘，就法觉居中，给此尘像明你嘅知觉性，此就系解释身知为菩提炉相之由，系由于呢个离以共合啊呢两种妄尘而有噶。咁啊，始终个离与共合呢两个字啊，即系呢两种妄尘啊，就系、是、由于真如不守自性啊，最初一念不觉而有嘅，系属于呢个最初最初嗰种嘅境界上。咁啊，下文第四卷，佢话因明就立所啊，因为呢个妄明。而立呢个所见，咁啊所见妄立就生以妄能，咁啊既有能就亦有所啊，就当然就有呢个离合呢个速尘啦。咁啊现在由此个离合二种嘅妄尘，咁啊引发呢个生根嘅知觉，咁啊居于呢个离合二种妄尘之中。咁就最先明白所谓由境就引心，由呢个离合二种嘅妄境呢，係引发呢个新嘅知觉性，咁就叫做由境嘅引心。咁后来又由呢个新根嘅知觉性呢，咪吸取此个离合二种嘅妄尘，咁就叫做由心嘅取境啦。咁啊，即心而发和合啦，就成为呢个身根嘅知觉性啊。我话吸此尘像，就明佢哋知觉性。咁啊，此一种嘅道理呢，就向第四卷嘅经文啊，说得最为清楚。佢话由于离合啊，就二种相摩。所以就于呢个妙言之中呢，念赞嘅发觉。国经的影速团速成根根源为清净四大啊，被因明身体而腰苦所。那么此一段经文呢，就与我们现在这段经文啊，是同样所讲的理论，都是说明这个身根的知觉生起之由。但是下文呢，就略为详细过现在这一段经文。以上就是明这个因缘所生法，下文呢 就是明因缘所生化啦，系当体即空。佢话此之不体，佢话离彼离合为顺，二层就不竟无体啊。咁啊，始终嘅离合就各有为顺啊，即系离亦有为顺两种境界。你若果佢话合，咁啊亦有呢个为顺两种境界啊。嗱，例如我哋寒天，咁啊天寒地冻啊，我哋都希望揾个地方暖啲，嚟到和一和就冇咁冻啦。但系现在天气固然啊寒冷啦，啊咁啊突然间咧，佢就加大吹北风而来，咁就属于合时嘅为啊，即系本身系冻啦。你再有嗰啲冷风合埋嚟，促埋嚟，咁啊当然系违背佢自己呢个取暖嘅心情啊。咁你叫做合时咧，叫做为。嗱，咁啊如果寒天啊，咁啊响屋企唔去外边，又冇呢个冷风，咁啊再嚟一盆热火，或者现在咧比较咧系简单啲，科学进步啦。咁啊，屋企就开咗暖气啊！咁啊，如果寒天遇到呢个暖气啊，合到呢个暖气，咁啊，当然顺自己嘅心意啦，冇咁冻啊，暖和好多啦。咁就叫做合时嘅顺。嗱，咁对于离呢一方面咧，嗱天冷，我哋就多唔希望着多件衫啦。咁啊，为着保护之故，咁啊最好就着件棉衲。咁啊，天寒地冻啊，着件棉衲咧，咁就叫做啊，就暖和啦。咁啊，如果你话天冷嘅时候离开嗰件棉衣啊，冇咗件棉衣咧，当然系违背自己嘅心意啦。咁啊，叫做离时咧就系为。咁啊，如果天热啊，冇咗件棉衣，咁就叫做离时顺啦。咁啊，天热啦，咁啊剥衫都剥唔切得咁热，咁啊更加呢件棉衣冇咗啦，都离开咗啦。咁啊，当然就唔会加上自己呢个热量啦。咁就叫做离时嘅顺啦，系顺自己嘅心意。咁啊，现在就说明此嘅身根嘅知觉性啦。若是话离咗呢个离合二种嘅妄尘啊，系不竟无体，但系绝对就唔系断裂。点解咧？就好似啊，以泥造瓶，咁啊瓶造成咧，就有呢个瓶内空啦。咁如果呢个瓶坏咗啦，咁啊呢个瓶内空咧，咁啊归于外边呢个太虚空啦。所谓一空就无二空，咁就说明若是离开呢个离合二种妄尘啊，此嘅身根知觉性就不竟无体，但系唔系断灭，乃系融会啊，归于一心，系圆融自在。